锵锵三人行，今天看咱们把咱们这个大评论员啊，咱们这个亮亮老师请来了，很显然是出大事了啊，而且是出了我们看不懂的大事儿。但是这个大事儿呢，到底是不是个误会，也好说吗？ 感觉像个荒诞剧。 嗯，就是台湾的这个 有点不可思议啊， 熊三飞弹。 对。 哎，而且呢，这个我们可以先看看一些相关图片，我觉得这事儿挺逗的。这个他们说这就是这种导弹，据说还是台湾科研的结晶啊，专门用来对付大陆的航空母舰的啊。这下层射出去了，雄风三型。然后你看，这就是路线，从它的军港这个发射，据说没过海峡中线是吧？但是没打着大陆的航空母舰，把台湾渔船给打穿了。你再往下看。这就是大陆网友的这个调侃，说要是角度歪一点，以后七一还要多庆祝一个台湾回归，说台湾当局吓尿了，今天差点就回归祖国了，差点就说可惜，差点就统一了，然后就说还好没有打到高的狗，据说这是调侃前一阵台湾军方啊出现了虐狗事件， 嗯，是的， 说这一下你要把大陆爱狗人士再给打了，那家伙更统一了。然后再看说熊三飞弹威力惊人，你看这是本来是针对，据说是针对这个中国航母的，那你看看下边，然后船身开了个大洞，这显然是没炸呀，是吧？ 对，没有爆炸。 哎，你再往下看，哎，就我说这怎么炸航母，连渔船都开回来了，你怎么炸航母？这啊，蔡英文到这个遇难的船长家里去啊，还不收礼金，治丧钟啊。然后你看下边，这是台湾军方几个相关的人。去到人家家属那儿灵堂那儿去就跪， 士兵对， 结果你看这家属遭到家属这个指着鼻子臭骂，就骂骂他们， 他们是一路跪进去的， 哎，对，一路跪进去的， 一路跪进去， 这个是台湾海军司令在接受质询的时候说，我们绝不是给中共党庆挑衅的， 这吓人 呀。然后这个就是说，据说台湾媒体报道说大陆那边雷达马上就有反应了，一度准确准备发弹反击，说险些酿成一场这个大事啊。然后你再看下边，哎，没了。 那我要讲一下当时的情境，因为当天新闻出来的时候我在台北，我去打书嘛，可以再讲一下嘛，我去打书。OK， 那然后早上吃早饭，我记得很好玩的。就吃饭的地方就是吵吵闹闹嘛，早饭欧巴桑老太太，然后电视新闻一出来，我也吓一跳，我怎么突然那么安静了？我低头就看报纸吃什么，对，出来新闻全部安静，然后看，然后报完新闻之后呢，马上有个不算老了60多岁的先生啊，然后就骂起脏话来，说哇要打仗了，稳打了，回家收东西，吓得我几乎赶回旅馆收东西了嘛。然后大家当时的反应就是非常莫名其妙嘛，不可能嘛，也有恐慌了，因为不知道情况。因为当初啊，亮亮老师有评论，一定有这新闻。当初官方的反应是会非常荒诞的嘛，就是说，发射了，然后首先是说什么？是说那个渔船进行爆炸了。继行沉毁，不是飞弹打的。第二个呢， 渔船还是鱼雷啊？ 对。然后第二个呢，是说飞弹，后来承认，就是说飞弹8点几分啊，15分飞出，8点30分打到渔船。那开玩笑，我飞了15分钟，才飞了40海里，那打到厦门、福建不是要飞1小时吗？打仗打个屁！ 还没加回私家车快呢， 是吧？那然后种种荒诞哈，那几天我在台北看见那个从谎言到谎话变笑话变闹剧一场，那很好玩的。 亮亮老师给我们点一点，你怎么看这事儿？ 没有，这事儿确实那天发生这个新闻以后呢，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很少见的，全世界 这种级别的误差怎么可能？ 哦，就是低级到你不可思议嘛！一个士兵能够在没有任何指令的这个情况下就发射了一颗导弹，那么这个当然就暴露了台湾军队的或者是台湾海军的这个整个体制是真的很成问题的，不知道怎么能打仗。那关键是后来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啊，后来据说那个大陆方面肯定是监测到了有一枚导弹过来，那所以呢，这个对于新成立的这个叫东部战区。现在不是东部战区嘛，就原来的南京军区。 对， 东部战区当时马上就采取措施，然后就向这个最高一级报告了。他最高一级是说有没有过中线？如果过中线的话，因为大陆它有一个自动的反击系统， 因为他侦测到你导弹从什么地方来的，如果你没有说明，他不可能有说明嘛，那么他就反击。所以这真的是有个网民们的玩笑呢，是有一定道理的。 你说这种两岸的反应模式，他应该都是有过预演的，应该比如说他们吹，就是说这个熊三飞弹最快最远可以打400公里，说可以打到福建。 啊，是可以的，应该理论上可以的。对对对，而且他那个当时那个导弹，他设置的导弹方向是对准厦门的，是台湾媒体说的嘛？ 对， 但是他没有，他中途就掉下来了。 那我问您呢，就是假如说他这飞弹表现正常，蹭一下就奔着厦门去了，过了中线了， 那就今天 我方反应会保持？你觉得要是大陆方面，他会不会就是说虽说是那么说？但是在没有毫无就非常荒谬的情况下，也不会贸然发弹反击。 我估计这倒也是意外的，给大陆军方一个也是一个测试他们的机会嘛。首先，你有没有测试到他一个导弹过来了？第二，这个是怎么回事？他是有意的攻击，还是一种误射？因为如果是有意攻击的话，不可能只是一枚导弹，对吧？那么另外呢，这个日子非常敏感，7月1号。 对。 那么再说，而且这个两岸的这个关系现在情势确实不太好啊，两岸之间这个交流的渠道是终止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所以说这个大陆方面大概也有个短时间迅速判断，这应该是一个误会，就是是一个台湾方面误射的。可是否则的话，你要万炮齐发的话，你把这个大陆方面这个对准台湾的这个导弹，如果万弹齐发的话，而且那个都是短程导弹，不需要很先进的那种导弹，而且这个大陆方面大概都经营了多少年了，这个台湾方面都准确的这个数据嘛。啊，你这个福建、浙江、广东多少导弹基地，多少空军的这个设备，海军的这个设备，所以我想最高当局一定是得到了这个情报，然后呢，大概到最后情报来了，没有过中线，只要没有过中线，那么。 但是就是说这个事情就引起我想起咱们在好莱坞电影里，其实看来啊，真的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对方一个飞弹，甚至是一个核弹打过来， 对， 你无法判断到底是不是漏勺了，是失误还是有目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不要按照你原来定好的方案，你比如说你要是核打击，那可能就是 对 反馈啊，但是这样的话，这家伙就是因为一个失误引起的玉石俱焚呢。 而且我现在想到的是，比方说哈，你往旁边想一想，我相信这个驻日美军他们很紧张的，他肯定也知道这个事儿，他会觉得非常紧，怎么回事？怎么台湾的这个导弹突然往这个台海的这个中线方向打去？如果大陆方面有打过来的话，他那边肯定要预防的嘛，对不对？因为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世界大战就发生了。 那朝鲜半岛呢？我相信韩军也紧张，驻韩美军也紧张。那么如果这个朝鲜方面有趁机也来一个挑动的话，他肯定有这个动机，对不对？ 对，你 他有这个能力。 你想一下，假如 所以这个士兵真的犯了一个非常严重、非常 假如这个兵哦，说这一套那么莫名其妙的事，哎，要过10个关卡才能发射的， 他哪一关都没有过。 那假如发生是在北韩呢、朝鲜呢，一个导弹打去美国，打去南韩， 但是朝鲜倒是没有犯过这样愚蠢的错误。 对，我说 他整天在挑衅， 朝鲜都是有计划事先宣布。只不过他打不到他宣布的那个地方而已。 但是他至少他没有朝这个地方的，他没有打、也没有打人家的渔船什么的，或者打自己的渔船。 对， 好像没有过。 全世界的军方都不应该犯这种错误嘛。所以您台湾也在查嘛。所以呢，因为很多不明朗因素，我当天在台湾，第二天看到好多人从不同角度来谈。有一个就写了一篇，我不明白为什么会登哈。他很认真的写说，在报纸上，很有内情的。搞不好是大陆方面派了卧底来， 我也看到这个， 然后来发炮来挑动两岸的战争，莫名其妙的阴谋论。 哎，我现在听到的台湾岛上最新的阴谋八卦论是说啊，这事儿是不像偶然的，是国民党干的。说为什么是国民党干的？就国民党啊，现在就是他的一个奇招，就弄蔡英文呢。说哎，说军方基本上好像还是在国民党的传统的这个势力之下，跟国民党至少更紧密， 也不完全是， 对吧？ 对， 所以说，哎，这是国民党才知道七一啊，是吧？给你这个蔡英文来一下马威，看你怎么接。 不过蔡英文肯定最近作为总司令的话，他这个日子是不好过的。他外访还没有结束，就传来了那个海军陆战队士兵虐狗的事件。这种事情说了 那个事儿又是怎么回事？我不太了解。 那是海军有三个海军陆战，我那从这里看是，我觉得台湾的这个士兵很无聊吧。一般的士兵，那士兵无聊的时候，我相信会有，但是无聊到要去虐待狗， 那他是讨好上司。 是啊，你不管他是为了什么，而且呢，把他放到那个 往上跑到上网去。 他是上司讲了一句，他上级警官说问那边好多狗，上司说我不想再见到这只狗，然后马上他们就讨好，然后叫我， 所以他还不是属于特别变态的，就专门去虐待狗，是为了讨好上级， 对 吧？ 当然过程不应该这样做，你可以把狗赶走嘛，可是他们就是这样做嘛。 但是这里面也 是讨好上级， 这里面当然这里面是讨好上级，我想所有的军队都一样了，总是这个班长或者连长说的话他肯定士兵要去干，但问题是台湾的士兵呢真的也很没有尊严。 是， 然后到了这个事情，然后你看就这次这个导弹误射事件哈，他现在是由这个高雄的地检署来处理的，全世界没见过军方的事情由地方的地检署， 应该是军事法庭啊， 这个是陈水扁时代就已经改变的，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这个其实对台湾真的很不好，你不管你站在什么立场，这个对军队是很不好，因为军队有军队的特殊性，军队的案件应该由军法，我们说军法这个处理，对不对？世界各国都一样，自古以来都一样，地方的法庭你不能管军队，因为好东西你不懂，你就像这件事情，这个导弹误射它有好多技术上的这种东西，它地方的法官懂不懂不一定懂啊，那都不懂的话，让我这个群情激昂，大家都对这个军队很看不惯， 而且保密 要去处理。 军事法庭有一个原则是，它可以不公开，因为里面牵涉到国防机密啊， 当然 它要保密。 所以从这里看，台湾这个军队也到了一种很就是很没有地位、很没有尊严的这样一种地步，而且像军人那跟平民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动不动就上网。 对， 就连这件事情，这个其实这件事情也是他们军队自己的人把这个消息捅到网上面去， 哦，是吗？ 所以才有这个马先生所说的，什么十五分钟啊，什么船已经沉了，这个是军方他自己都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就说这是个能打仗的军队吗？还什么抵抗大陆呢？我天哪！我觉得都有点溃不成军了， 所以前些说 可以去救灾，救灾每次风灾水灾军队出发， 或者派他们到广西玉林去。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过去在咱们那个内地，咱就知道这个要打造一支铁军哈，好像咱们就说，哎，会不会有这样，就是一个没有价值观的军队啊，是没有军魂的，就说或者你打你为谁而战，好像就有一些基本问题，为谁而战，以谁的名义而战，战略目的是什么？所以我现在觉得照咱们说那三观不正啊，有的时候我就看台湾人自己啊，讲起台湾这个军队啊，平常吃饭有时候我问问他们都是呵呵，对，就是对，包括他们自己就觉得这个他们管这个咱们就相当于说的就说没了三观呢，他们叫一个叫什么词啊，叫战略困惑。就是你想到就您觉得是存在这个问题吗？就作为你参军，你在台湾你参军，那么你说你的目的是将来有一天对岸打过来的时候你抵抗。 其实这个上个月不是台湾也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新闻啊，就是有一班老兵啊，有一班老兵在台 被那个红素珠 啊，不，还我说的还不是，我说的这班老兵呢是他们自发的组织了一次这个操练，非常有意思。我们在那个全媒体大开讲还播过一部分这样的一个镜头，这班老兵他为什么要来操练，他说现在看现在的新兵的操练包括宪兵的这个操练他们气坏了，他说怎么有这样的军队呢，军容不整你知道吧，就萎靡不整。他们就说那我们虽然四五十早就退了，早退役了，我们来操练一次，而且我操练真的很像样， 给你们这帮新兵蛋子， 对对对， 练练。 后来我当时也很困惑，军装都是新的嘛，自己买的，自己买的军装，天还很热，台北六月份已经很热了嘛，几百个军人，然后呢也有个主席台，他们弄得像个真的，然后好多那个就是军属，就是相当于过去叫他们叫那个什么眷属嘛， 眷 村的那些 啊，有的 都出来看。那么然后里面还有一批老兵呢，穿的是真正的抗战的时候的国军的军服，灰色的，我感觉比那个大陆的抗战军还要逼真一点，因为那些人他是真的军人嘛，这还有嘛，还有少数的这个军人，那个操练真的是看到那个精气神嘛，后来他们唱黄埔军歌。也能感觉到那是没有任何刺激的，你知道吗？没有任何人组织他们，没有任何人奖励他们，纯粹是因为我们曾经是这样的一个军人， 就当年 有这样的军魂，对 对，当年的国军是吧？ 一来他们是当年有经历过战争啊，生死存亡的问题，第二个他们是职业军人，我就是当兵，现在的主要的兵种就是你过渡嘛，当一年的兵嘛，坦白讲当然你要一个年轻人比方说大学生毕业之后用两年在军队是很惨， 可是军队训练哈、啊、有没有军魂的怎么样，一年太短了，有时候基本上是十个月，还有假期嘛，你基本上就明白我是过渡而已，我只要这样安全不要辛苦就好，所以不可能是有军魂的，更何况他们的所谓国防部长冯世宽、 啊、 我们刚不是看到一个照片吗，几个那个士兵啊跪进灵堂嘛， 对， 冯世宽前两天就去那个看，也是慰问家属嘛、哦、又闹了笑话了， 那 他去干什么，他拍着那个遗孀的太太啊，这是太太哈、啊、的肩膀说：“哎呀，这个幸好没有打到澎湖啊！”你想一下， 上帝保佑。 对，他说：“假如打到澎湖，不晓得死多少人啊！上帝保佑我们选市的最小。”老太太，六太太脸都绿了。哦，那就是选势最小，就死我老公就对了，对不对？不要这样。 哎呦，我天！ 荒唐。然后之后怎么样？然后之后他说我不下台，为什么不下台呢？他说叫事情的调查，然后善后，还有改革军队都要我来承担。我的天啊，没有你不行啊！哦，你要去承担这个，那责任不能，你就必须要承担。为什么他应该承担的？我们刚都同意。这不仅是什么操作死了个人的问题，很可能引起两岸战争，对不对？那台湾是有责任让对岸看到，也让美国、日本、朝鲜、韩国看到，我们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发生了。所以我们要让一个最高的军方的领导下台，表示说我们有诚意改革，你放心。你放心哈，所以这个其实要做给全世界看，更何况那个所谓国防部长是干嘛的，他是干嘛的，以前是空军，然后呢蔡英文呢上台空军，他后来2006到2008去那个汉翔航空公司啊，是所谓的国有民营的发展军机的 OK 好，那后来呢马英九来了就把他撤下来了，他是陈水扁年代的人，然后蔡英文现在选国防部长了根本没有人当，选了几个没人当，他是冷门黑马给他当了，然后蔡英文呢选定他的时候还讲屁话，他说他在那个汉翔的时候啊发展那个军机啊，就是雄鹰三号雄鹰军机啊功劳老了不起，这谎言啊，因为雄鹰机啊是发展了30年，前身叫 F1CK 金国、哦、金国是什么，蒋经国嘛啊 F1CK 好像是英文的脏话当时的党外啊还开玩笑，一定有我们卧底在里面，建议他们改这个名字叫金国，那样吧，然后后来呢这个当那个空军总司令的时候，那个冯世宽啊，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长，建议陈水扁改为雄鹰号啊，就是他拍马屁嘛，拍陈水扁马屁上台的嘛、啊、然后蔡英文称赞他对国防工业，对没有这个冯世宽当年就没有雄鹰号，这些谎话嘛，发展了30年的东西，这家伙拍马屁上来的， 把渔船给打穿了， 对、啊、因为他是台籍的嘛， 啊对呀、啊， 所以这点也反映台湾这种军方将领，就刚才你说的也有道理，就因为毕竟他这个军方的根底是从国民革命军吧，国军， 对、 大陆省级的高官将领是比较多的，但是慢慢的已经被台籍将领取代了。但我觉得这还不是问题，最主要问题就还是他就是没有军魂。其实我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哈，你比方说韩国的军队，韩国也是全民兵役制啊，对吧？两年 什么明星啊、援兵什么都当兵。 但是韩国的军队的这个军，就我们说军风各方面肯定比台湾的强。 哎，我感觉也是。 大概日本比较接近台湾的。为什么就有人说草莓兵，而且不知为谁而战，日本的新年一代肯定是没有当年那种皇军，你说那种为了天皇去这个奋勇作战，没有这种精神的、 哦、是吗？ 对、 哦、我感觉日本自卫队应该挺牛的， 没有太多，有这个有日本的朋友，媒体的朋友是华人，他告诉我他有近距离的观察，日本的跟台湾的很像，韩国呢他比较严厉，跟民族性有关系，日本的这个士兵训练的时候也是这个半小时他要休息的，然后夏天他是要喝这个冷的可乐啊什么之类的，本来当兵的话是没有条件的，长官给你喝什么就喝什么，甚至不能说你喝什么舒服我给你喝什么，因为打仗的时候未必有这个条件，从这点上所谓草莓兵呢就是台湾日本这点很像， 幼儿园嘛，所以您这 他也不是职业军人， 就你就讲到这儿就直接讲到他们很多人讲现在台湾的这个年轻人他根本他哪是一个战士的性格呀，他现在生活的这个年代他就想着享受生活呀，或者就是甚至是小白脸儿都是这么样的一些人， 你让他当兵。 大陆军人可能也有这个问题，但是他管得比较严。另外比方说对手机的管理啊什么这一方面的都还比较严，不至于像台湾这样就出了一点事故上去还不知道，但是已经网上已经都弄上去。 在大陆这个咱们我就觉得就是近几年他不是开始也是反思这个问题嘛，那像习主席一讲话也就是往这个方向，我就发现这种没打过仗的这种年轻人他呀确实有一个部队的这种，你怎么可能希望他是虎狼之师呢？真打起来这样的一些城市生活里 可能还是跟环境有关吧。你像以色列，那以色列也是全民皆兵啊，也是一定是两年兵役少不得的，但是我想环境不一样，他毕竟四面环视的都是强敌。 是啊，而且我现在主要还是设身处地的，假如我是一个台湾的这个当兵的哈，确实我会觉得就是真是像他们说的战略上的这个困惑。你比如说你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你存在的目的很显然就是万一对面打过来了。那对面打过来明知一个完全没法抵挡的一个战斗我还要打，就是而且还就是像他们聊，他们不是整天骂就是说花这么多钱给美国买这些武器自己还什么熊三呢，这不是，所以就是说一个部队啊，你发现没有，他要没有就像人没有人生观一样啊，他就怂了，看着就越来越怂，是不是这样？ 不，以小抗大也有的，也有成功的先例啊，你像当年芬兰跟苏联对抗那是很成功的，就是你身上有一个为国家为民族，我整个的是一个很团结很齐心的话，而且芬兰当时很悲惨的，西方国家都不支持他，他最后居然能实际上打了个平手，对吧？这是很少被提起的。 这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亮亮老师，我想问你啊，就是你对这个两岸关系现在的情况啊有什么预判？比方说我最近看到几种情绪，你要是说在大陆的网上的这种情绪，尤其是他出了误射飞弹这事儿，很多就是说哎这么这个早点军事统一完了，就说什么和平，就没有和平的，对吧？就早点给他收复了算了。但是呢我还看到一个情绪，最近我还看这个李敖八十多岁在台湾上节目，在 YouTube 可以看，对不对？我就发现他流露出一种什么情绪呢，也很有意思。他就说啊，他说台湾呢就是夜郎自大，自个儿把自个儿当回事儿，觉得你跟大陆还什么平等，大陆现在都是大财主了，就大陆他那里，他说大陆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你不要搞事情，对吧？你搞事情打你，你别搞事情就不理你了。他有流露出这么一种情绪。但是包括像蔡英文，你看现在这个国台办的这个主任就是讲，我们这个联系机制已经暂时的就停摆了，因为他不承认这个什么，或者说含糊其辞，对九二共识。那就你说现在这个会怎么样呢？ 我呢是觉得北京大概最高当局他们还是有一种所谓的战略定力，所谓战略定力就是他有一个大的目标，那这个大的目标呢他还是比方说这个中共成立100周年的时候，还有这个中国这个全面小康，还有一带一路等等，这些是他大的一个目标。那么他其他的一些问题，你像香港啊或者台湾这些相对来说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你没有昨天那样的一个导弹，哦不是前两天那种导弹这个误射的话，那么军事上本来不会有大的问题。 那对 政治关系肯定是冷淡，会是冷淡， 会冷淡， 会冷淡。对， 这个冷淡会影响到两岸之间一些实质性的嘛，比如说咱要去玩签证方面， 应该不会大的民间交流不会中断嘛，当然可能这个量会受一些影响。比方说大陆游客到台湾去的少，明显的少了，但是呢你又不能说是官方鼓动的嘛，他们有些省是没有了，但有些省还在办，所以你又不能说它停止了。那么另外就是像这个两岸的这个民间交流，你说这个做生意这样做生意，那你说陈水扁时代两岸也在做生意啊，陈水扁时代两会交流也没有停止啊，因为 这个亮亮老师那个陆客减少去台湾，这个非常吊诡的哈。一方面是严重打击了台湾的观光产业，另外一方面把它逼出来，它更发展其他的游客来台的那个板块。像那个好像我刚看到最新的数字啊，陆客去台湾少了16%多嘛，可是同时印尼来的多了12%。然后日本来的韩国人，我这次在台北走在永康街，到处讲韩文啊。然后我住在五星酒店对门呢，哎，打开门，一群男女在讲话，我爸想一个老太太大声讲话，我以为什么人，印尼人哈，都很多。那变成什么吊诡了？就是说他变成慢慢觉得说，哎，我不用怕啊，原来我不靠大陆的市场，我不会死的。 我真的可以走蔡英文的南进的，当然是以前李登辉哈那个时代的路线哈。这个呢，假如再这样情绪再这样下去呢，又会怎么样倒过来影响两岸关系哈？本来北京可以好吧，大家相安无事， 问题不是太大， 是，对啊。 但是我觉得他大家旅游市场多元化，这个对台湾好。 对， 你觉得现在台湾对大陆依赖吗？ 依赖，当然是依赖， 依赖程度很。